各界呼声回声。新闻热线6515-9063。 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一集，全能书记刘杰，只有服务到位才能让居民信你。 他不管什么天儿，好天坏天儿，哎，你随叫随到，没有怨言。 热线回声，市民质疑公共绿地被侵占，报道播出后违建被拆除。 现在都已经平了，地面呢就拿绿色的那个保护膜都盖好了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。密切联系群众历来是我们党的一项优良传统，也是我党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。深入基层群众，深入生产一线，深入工作服务对象，也是对党员干部的最基本要求。一线基层工作者中的党员，作为和人民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人，承担了大量查民情、访民意、解民困的工作。国庆期间，新闻热线走进社区，走进基层党员，推出系列报道《我为群众办实事》，一起来听。 听民意，解民忧，我在基层，我为群众办实事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，